我想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，为此我在宫中去了一半匕首，藏于身破，又加冠宫之模样，只望得见床奏，杀死巨寇，替君父报仇。不想将我赐予他兄弟一只狐为配，一棒待他来时，我自有答理。 不堪是否公？ 公之乃是金枝玉叶，凤女天村，万望无前，御夫匆忙。今后宫中之事，悉从公之掌握。凡有吩咐，小将一一从命。 将军，夫妇乃人伦之事，当心化主之力，护坚之力，奉承大礼。 好，侍女们 有 撤宴过来，我与公之交拜天地。 我安心了吧， 知道你 背过来，待俺把进宫吃一大杯。 且慢，凡是奴家奉请将军一大杯。 什么？宫吃要敬俺一大杯？当得的，当得的，看酒。 是 是。 Thank you.

门。 公明到白云楼下，先不一回，不少事。 Oh. 是听花仙请身了了，请相君论，不惧到此， 想到一见与命日水，夜色心凉，故而操弄四通，收钱成心，愿祖尊听实际话中。 是 请坐。 善有益， 正是 持家人所叹之处， 只是 长谢夫人 未免 难消遣心。 潘相公好言重啊，我们持家人有甚难消遣去 啊？这 一 Thank you. 到此， 言语 梁下听离别，一夜相思枝上看。 啊，潘相公，花银深知自惜心走。 哦，日四季灯光一照日后。陈公十分有情于我，即使挑动他，他又怎奈？待我不在一旁，听他讲些什么，有理呀，是有理。 阵，他都怎领呀？天山上看月亮，梦中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许凤山和蔡瑶贤演出的《玉簪记·秦挑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。 北京人民